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本市天空雨量会逐渐增多，气温和昨天比变化不大，大部分时间天气感觉偏冷，户外活动适合穿棉衣类的服装。今天夜间天气以阴为主，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但对交通影响不大。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夜间阴，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三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地区的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车流比较集中，东三环华威桥到京广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四环18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其中大郊亭和四惠桥，大郊亭桥和四惠桥南向北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车，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大洋房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车行驶缓慢，车辆行驶缓慢，其中的五方桥以北、小郊亭桥、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加剧了这一路段的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3月21号啊，是春分这个节气。 对了， 那春天呢，北京的春天比较短啊，差不多就是3个月，大概90天的时间。 哎， 那刚好春分这一天呢，是中间这个点一边一半 啊，这个是春天的一边一半嘛。 嗯， 其实春分这个天文学的概念，它是指昼夜平分。 对， 在这一天应该是太阳呢直射在赤道， 地球赤道， 哎，所以昼夜是平分的。至于咱这春天是不是平分，这个还真不好说。 反正南北半球的季节刚好相反啊， 哎、对对对， 咱们这边呢是春分，那到南半球来说呢 就是 秋分了。 分啊、 对，那春分这个节气啊，通常呢民间活动上，咱不说吃的事儿了 你想吃啥就吃啥、啊，一般呢就是踏青活动的正式开始。 哎，这个时候春暖花开就是这个意思来了。 嗯。比如说放风筝啊， 哎， 然后呢在风筝上写上一些祝福的话呀， 是吧， 到野外呢去看看野花啊。 嗯 过去还有采野菜的是吧， 哎， 现在我们也不主张自己去采啊，因为采不好再采错了。 哎，你说这个祝福的话是写给自己呢还是写给别人呢？ 你想写给谁就写给谁呗， 是吧？ 反正放到天上去。 那咱们给大鹏写一个。 那就别说了，那能是好话吗？ 祝你早日展翅高飞。 大鹏展翅哈。 哎。 另外呢，最近几天呢，天气呢也是逐步回温啊。 嗯。 那么快到了泛舟湖上的季节了。 你瞧瞧。 哎，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圆明园的300多条船呢，已经通过了年检。那么开始起航了。另外呢，像咱们玉渊潭的公园啊，700多条游船，还有北海啊、紫竹院呐、陶然亭啊、中山公园啊等市属公园的游船呢，也都会陆续开航。 没错。 好吧，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啊，路边的小花呢已经都率先开放了，这个还没有来得及赏花啊。 嗯， 我倒赶上这波感冒了。也是提醒大家啊， 春季也是流感这个经常发生的这样的这个季节。 嗯， 大家呢在这个就是体验春光的美好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嗯，一个是流感，一个是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些风寒感冒。 这个老话说叫春捂秋冻啊，这个就是在春天来了以后啊，别一感觉到这个春风温暖了，就啊，把这个厚衣服就全脱掉了，就是尤其是一早一晚还是挺凉的。我觉得方明这个感冒呢，多半就是耍的啊。 有吗？ 你看春天一来，小裙子就穿上了，是吧？ 自找苦吃是吧？ 有点 啊。另外呢，就是春季有的时候吧，那个花粉过敏， 哎， 它那个症状呢也挺像感冒的， 是吧？ 大家要区分开啊， 对对对， 到底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是他也打喷嚏，他也晕头胀脑的，啊，但是他不是感冒。 嗯 啊， 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哎，我这个鼻子的这个声音很明显吗？ 哎，挺好，挺浑厚的。 哦，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互帮互助啊，向我们的帮友们打听，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啊说，请教大家一事儿啊，我们家那孩子呀想考个教师证啊，他呢又是非教育专业的毕业的大专毕业，就是不是师范类的啊，现在呢自修本科学历啊，不知道是不是符合报考条件。就是您这个自修的这个本科学历，它是不是师范类的呢？啊，您比如说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或者首都师范大学，它的这个自修的学历，那它就归于师范类的了，对吧？ 嗯， 哎，他说这个，比如说考这个教师证啊，哪个教育机构是正规的？希望有过报考经验的，或者是知道这个详细情况的朋友们，不吝告知啊，这还挺急的啊，先行谢过了。教育机构要说最正规的，那就是教育局了，是吧？哎，这个有没有考过这个教师证啊？就是从您这个应该就是说从社会的这个报名渠道去参加考试的。 对，就是前提呢得问清楚了，就是不管我在哪儿考试，那么这个证是正规的，而且是国家得认可的。嗯， 好像 你不能说随便找一个证考一证，回头国家不认可你，啊，找工作都不好找。 好像教师证这东西吧，没有别的机构发的啊，都是这个，咱们这个政府的教育机构发的。那个联系电话这位朋友留下来了，有知道这个具体情况的朋友可以跟他去分享。这位电话是18701645407，18701645407。 好，这位听众呢也跟帮友们打听个事儿啊。他说，哪位帮友啊，您呢是住在地铁8号线玉新站附近的， 哦， 就想问问啊，就那附近啊有没有大一点的 家常菜的餐厅。 嗯， 什么条件呢？就是吃饭人挺多的，哎，菜还不错，物美价廉啊。他说谁知道啊，您给我来个电话，打通之后呢，我再给您回过去，谢谢大家了。 嗯， 我估计是不是要请客呀？或者是家里有什么这个聚餐的活动是吧？ 对对对， 因为八号线那附近坐地铁方便嘛。 哎， 前提就是在地铁八号线玉新站附近啊，就那一片有没有不错的哎适合我们家庭聚餐啊或者干什么的这个家常菜的餐厅啊？ 好， 电话是13161554095，13161554095。 好，这位朋友也是大听事儿啊，说哪位帮友啊，您在清河住啊，这个毛纺城的展会什么时候开啊？说那是我记得是北京最早的这种针织品厂家直销的展会。 嗯， 哎，这位现在还有没有啊？是到底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呀？你就估计这位朋友想去看看。 是我们前几天啊，有位听众朋友啊，应该是住在那附近，特别热心，然后呢把他们门口贴的那个通告整张的拍照片给我们拍过来了。 嗯， 然后上面写的是2018年3月22号到4月5号第41届毛纺城北京针织品促销会在清河毛纺城市场举办， 那就是明天就开始了， 哎，一直持续到 4月5号的清明节。 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也特别谢谢那位给我们发来信息拍图片的叫做海中来风的这位网友，谢谢啊。 嗯，您这是及时雨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吧，应该说。 嗯， 啊，帮帮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电饼铛那个盘的内壁上有好些黑色的那种污垢，我弄不干净。嗯，哪位朋友有经验，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比较顺利的就把它清除掉呢？希望分享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552086243，13552086243。 嗯，会做饭的会刷盘子不？ 哎，一般做饭的师傅都不刷盘子。 好吧。好吧，我就不说什么了。反正我就知道啊， 嗯， 就别用钢丝球。很多人一看到这些比较难擦的这种污垢，就爱使钢丝球。 嗯， 就电饼铛啊，什么电饭锅呀、啊，这些不能使钢丝球、啊。 它会有一定的磨损吧？磨损之后呢，它可能会生锈。 对，钢丝球不行，但是那个就是丝过瓤子，知道吧？ 哎， 那个是可以的，它相对来说呢、哎、柔软一点。 你这个年纪还能知道丝过瓤子不容易？ 我没使过，我还不能知道吗？ 好吧， 我们家有一个，但是我一直没用、哦，我就觉得特别好玩。 嗯， 我给它当成装饰品挂那儿。 对，这个过去啊，家里这住平房的时候都搭个架啊，种点丝瓜，到秋天它就结了，结到有的呢也不摘下来，也不吃，就一直长着，长到最后都发黄了、干了，然后才摘下来，把那个皮剥了以后，那个丝过瓤。那里边都成网络状，这样这个刷碗呢刷锅呀它比较好使。 对、嗯、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啊，就是电饼铛这个东西啊，就是您最好用完当时就把它清理干净。 哎， 有些那个污垢啊，它不是说您这一顿饭给蹭上去的，它可能就是积累了一段时间， 日积月累。 哎，您最好就是当时把它清理干净、啊、一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嗯、 哎， 一旦蹭上的话呢可能还真是不大好清理啊。 好， 下面是一个戴眼镜的问题。 嗯， 哎呦，这个你恐怕就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了吧、 哎、因为我不戴眼镜啊。他说发现这个右边的这个眼镜腿合上的时候啊，要比左边高一点，不管是左边的眼镜腿在外边还是右边的眼镜腿在外边，他右边的腿啊总是要高一些。请问这个他对眼睛有没有影响？我理解就是他把那个眼镜腿收起来的时候、 嗯、 放平了合上。那你看看你这个呢？你这个是哪边高啊？ 我这个哪边都不高。 你 这个还比较靠谱。 你这个就是谁在外边谁高， 因为 是这意思吧？ 因为他那个他说他是新配的一个眼镜近视镜、 哦、 但是一般戴过一段时间的，不管是眼镜啊，尤其是像近视镜啊，老戴、 啊、 花镜什么的，他可能根据你脑袋大小啊，你习惯啊，他可能会有一点偏差、 哦、 但是新的眼镜一般应该都是齐的吧、哦、但我觉得如果是新的眼镜的话，那您在哪配的就应该去哪儿 对 校对一下， 让他给您调整调教一下啊。 对， 这个我觉得 你看刚才方明把眼镜摘下来一合、嗯、我就觉得哪个眼镜腿在外边哪个就显得稍微高一点 啊、哦、有的时候他也是这个习惯的是吧、哎、 对对对对。 行，那戴眼镜的朋友啊，如果你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啊，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他也没有留电话。 右腿高， 右腿高啊， 怎么回事？ 这位听众想问一个问题啊。 哦， 他说65岁的老人要办理手机优惠卡， 嗯， 还有这么个卡呢？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哦、因为咱们都 没 到岁数呢、啊、 还没到65。 他说这个优惠卡呢是每月18块钱。 哦， 是说该找哪个部门去办这个呢？哪位听众知道啊、嗯、或者比较门清或者办过跟我们说说啊、嗯、 您是指的这个每月18块钱的就是包干的这个这种情况吗？啊，是就是只交18块钱你就随便打电话还是怎么样，都包括什么的？如果有朋友了解的话，分享到咱们平台上吧。这位朋友也没留电话。 嗯、前提他是这个老人的啊，65岁以上老人才有这个优惠啊、 哎。老年人专用的那种。 嗯，我们再来看看啊，下面几个问题呢跟手机有关系啊。 是。 这位说国产手机可以获得免费的 WiFi， 可上网应用，但是呢。那水果牌的手机啊却不能获得同一免费 WiFi， 这是为什么呢？ 您获得这个免费 WiFi 是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们所谓 WiFi 的概念就是在一个范围内啊，一个局域网的状况下啊，比如说咱这个直播间这个屋子的范围之内， 嗯， 您能连上它然后使用，甚至你走到对面的走道里头也能用，但是你出了这个楼或者说你走到那头电梯上离着有一定距离远了它就没信号了、啊、 这跟什么牌的手机关系大吗？ 好像没有。您所说那个免费 WiFi 难道就是说您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连接上都能用呢？还是 怎么样的？应该就是各个地方的、 啊、 你要登录它的这个登录用户名啊或者是密码什么，有些是免费开放的啊、 哎、 但是我觉得一般我们使用这个比如说商家或者厂家的或者餐厅的这个 WiFi 的时候没有说因为手机的不同我这能上、 哎、会受到什么影响 不能上哈。 对， 嗯， 我不知道您这个免费 WiFi 指的是什么，是那个 China Mobile 那个就是好多地方都能连上的有一个这个 China Net 的那 个 啊 China Net 那个用户名，然后它能连，但是好多地方你能连上吧，但是它上 不 了网， 不能使啊。 哎，所以就是您指的是什么，您可以具体的说一下，或者说哪位朋友跟你联系的时候你们再细聊吧。这位留了电话了， 13240049688，13240049688。 好， 下面这位听众问的也是关于那个水果牌的手机的事儿啊。 水果牌手机， 嗯， 微信误删了，想要恢复备份，如何操作？ 嗯， 找了这个售后服务接线员，解释不清楚，求高人指点 啊。 首先说您备过份没有？ 反正这事儿吧、啊、跟哪个品牌的手机没关系啊、 对， 微信的事儿。他是昨天节目之后发过来一条信息、 嗯、 我看到之后呢我还真问了几个用这个牌手机的朋友，而且就是高手、 啊、 人家说这没戏， 对， 是人家解释不清楚，这个就没辙。 就是说你除非你在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自己比如说你自动设定了多长时间就他给你备一个份儿、 哎、 或者说你自己亲手进行过这个云备份啊怎么样的进行过备份，这样才能够有恢复备份这一说。如果您就一直这么自己使着，也没设置过，也没备过份儿，那您上哪儿恢复去？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家解释不清啊，应该就是没什么辙了，没什么辙了啊、 哎。 所以就是我们在点击删除这俩字儿的时候啊，过一下脑子，别就是脑袋一热，啪就给点了，点完之后后悔。就是很多时候吧，它蹦出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反应不过来， 嗯， 那个手可以慢一点。 他这可是微信啊，你比如说你给我发一微信，嗯、我都要删除了，我对你得多有意见呀，是不是？我干嘛我还后悔啊？ 啊，你不是也对我有意见？好，我们来帮这位听众找个人啊、 嗯、 找一下朋友孙小飞，他是70年代住在东郊民巷122号，在那儿 嗯 工作吧。 孙小飞，对，小是拂晓的小、 啊、 飞是草字头，飞芳菲的飞。 对、 啊、 他妈妈呢叫李凤彩啊，说之前呢在就那个老宣武结合防治所工作、 嗯， 他说他的姑母呢在农产馆工作，他只知道这么多信息了啊。 嗯 这位找人的朋友呢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啊，就是留了一个手机号，18801078148， 1880107-8148。另外呢，这位朋友呢还说了一事儿啊，就说我之前呢有两台电话机座机想免费送给朋友，然后呢有一位老大姐呢说她需要。这老大姐啊，他们家没电话，所以呢是借这个街坊的电话跟他联系的。 他们家没电话，那他要电话机干什么呢？准备新装电话。 他可能有号，他没电话机，没电话机他没法联系啊。 是 啊。或者是打算装电话吧，反正就是没有电话。 好吧。 还特地跑到那个街坊家去借的电话， 嗯， 然后跟这位先生联系的，说咱下午啊，跟那三环下家胡同300快公交站附近天桥上会面。 300路快车的公交站附近的天桥上。 对。天桥会啊，这个地方说的挺明确，但是呢当时没有说时间， 哪天去不一定， 具体天儿说了就是没有说具体几点、 哦、 然后这位大姐呢又没电话， 结果呢她是一直从12:30等到下午4点多， 她说也没见着这位大姐来，因为他们没有电话没法联系嘛， 或者说来了她也没认出您来。 对，反正就巧了，就是挺辛苦的，等了挺长时间的。然后呢这位还挺热心的啊，说虽然没找着您，但是呢如果您还需要的话啊，咱们沟通好了 再联系一次啊， 最好说好具体时间，就是哪个地方，如果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带个有电话的朋友来和家人什么的，这样好联系啊。他说我还会送到那个老地方，说 天桥上啊， 对，说我们家住太远，说这回得说好了，要不然就真的是挺麻烦的啊。 对， 老大姐您还在听吗？在听的话您说一声啊。 哎，也感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啊，跑那么大老远又等那么长时间啊，我觉得这种精神吧值得我们点赞。 对，就假设哈、说这位老大姐临时说下午有事儿，或者是去不了了，或者不想要了都没关系，您再想个办法跟人联系一下，说一声啊，就别让人家等那么长时间啊，这个不落人啊，我们心里都听着怪不落人的啊。 没错。 好，这位电话是1880107-8148，1880107-8148。 啊，这位朋友，他是想要这个寻求一些朋友啊，志同道合的交个友吧。他呀想认识廊坊地区或者是三河地区的盲人朋友。啊，这是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要求啊。如果有人想学什么盲人手机啊或者是盲人用的这个电子产品啊，哎，我还愿意无偿的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网络的世界里头啊也能感受智能手机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希望这小小的手机给他们的生活添加一份炫彩。我会带着他们玩微信玩 QQ 在网上冲浪，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联系啊。这又是一个热心人，愿意无偿的帮助大家。他的电话呢是1593-262-6969，1593-262-6969。 嗯，你愿意吗？ 我愿意。 谢谢您啊， 虽然我能看见，没用过那，我还真没用过那盲人手机、是吧？他可能通过一些触摸呀、语音提示啊这样的方式，其实你可以体验体验，作为一个盲人朋友，他们是怎么样的世界？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哟，手气还不错啊，他是春节前在网上中了一个什么奖，中的叫做小雅智能网络音箱。 哦， 他说我这音箱啊，网上的标价是1000块呢。 嗯， 他说我就打算500就出手啊。 哦， 说人家给我快递来那个包装，我都没拆。 嗯， 原封不动就在那儿了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微信和电话都是同号啊，1521-046-2920，1521-046-2920。 您真不打算自己玩一下吗？那个音箱可有意思了。 不，他抽了俩，他转一个。 哦，中俩。转一个， 有一个、 是吧？那个它能智能管理你的家里的一些电器啊， 挺好玩的哈。 对，前提是就是它在它能接受的品牌之内的啊，就是它管理的品牌。然后你可以命令它：小雅同学，帮我开一下电视。 嗯， 小雅同学， 把吸尘器打开擦一下地，它就 可以改名吗？ 是的，可以啊、改名不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有我印象当中有叫小爱的啊、小爱同学，这个他叫小雅哈、啊，不知道可能有没有还有叫什么小童啊、小鹏啊、小明啊，哎，都可能。 方大同，把拖鞋给我拿来、哎。 好吧，这个功能没有。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转让物品啊。 嗯，咱们看看这位朋友，他要转让的是全新的浴瓷提梁套装茶具一套。浴瓷，浴就是那御前侍卫那个浴啊， 皇上用的那个， 就是对模拟那个，就是模仿那个模式的吧、 嗯。 哎，这样的一套茶具礼盒，一个壶六个碗，原价呢300块钱左右，现价100元转让。请自己来取，地方呢是在北三环这一带，联系电话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啊，他想转让的是两台电子秤，是当年啊他开水果店的时候买的、 哦、 就用了3月，还有95成新的， 就是那个称东西的那电子秤， 哎，就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秤吧、 哎、 你想他这个原价7500一台呢， 对 啊，谁打算近期开店什么的能够用得上啊， 您这店开了3月就不开了， 他不一定是开了3月，可能是就是买了3个月、啊，然后就不用了吧， 就是 咱就不 了，换新的了啊， 都就卖别的了吧， 该卖别的，不成水果了。 现在打算半价处理啊， 好吧，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啊， 嗯， 电话是18518605728，18518605728。 好，这位朋友呢要转让一个61键数字电子琴，就是有61个按键啊，是不是这个概念啊？这个电子琴还有说明书，另外还附带一个麦克风啊，100块钱，您这是琴加麦克风一共100块钱吧、 嗯、 还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这意思、啊、 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这位的电话是13718896067 13718896067。 嗯，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宝宝长大了 啊， 现在呢有一些儿童用具要出售啊，要转让，有小车，还有什么2辆3辆都有，反正就是一些小孩用的东西吧，小车啊什么，大概宝宝用的东西啊，说我们要装修了、 嗯、 都没地方放，都是90成新的呢。嗯，如果您要的多，比如说要3辆都要，他说我这还便宜啊。 嗯， 电话是13691291983 13691291983。 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传统小火锅啊，全部纯手工全铜的，原价420，现价99转让。愿意这个想要这小火锅的朋友，请打他的手机13021259186，13021259186，是在角门南站附近啊，是啊，角门南站的14路总站附近啊，14路公交车的总站。 好，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电暖器。是先锋电暖器，13片的电热油汀、 嗯、 型号呢是 DYT-Z2， 说我就用了一回啊，他应该是租房子嘛、 哦、 所以就用了一回，我现在呢又搬家了，这玩意儿挺沉的，我也用不上了， 现在你明年 确实也用不上了， 你明年冬天不用吗？ 他要搬家了呀、 哦、 明年冬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哎、 搬到有暖气的地方去 对，说我这京东价啊是349，现在呢打算250出手啊、 哎、 他说如果自取的话也可以，如果您要快递的话呢，这邮费您得自理、 嗯、 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就是快递，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不见， 对， 看不见这物件吧，就说不太明白，说不太清楚啊， 是这个眼见为实、 嗯、 是吧， 留的是微信号啊、 嗯、 1716908579117169085791。好，到这里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就是直接跟那个 对话 里边的服务人员对话，他会告诉您，啊，这里边18块钱是包括了500分钟的通话时间，就是您打电话不超过这个时间就不会再单加钱。 好，我们对这个事情比较清楚的听众朋友还挺多的啊，还有听众呢把他们那个宣传单都给我们拍照发过来了，说这就是北京通手机卡养老新福利的一个申办条件，好多条件那写着啊，说详细咨询呢有一个电话，就是96156，就这个电话也是可以咨询的。 嗯， 另外呢，这位说65岁有老年卡的，今天开始可以办老年卡的手机卡了，就你首先得有自个儿的那个老年卡，然后拿着这个老年卡才可以申请这个老年优惠的手机卡。他说每个月18块钱，500分钟的电话，300兆的全国流量，2G的北京流量。 嗯， 然后你打那个电话，就刚才我们说的96156就可以了。 对， 说一个星期之内给您送到家。 哇，还真是服务贴心啊！ 啊，你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呢，需要报什么呀？需要报你老年卡的那个卡号， 嗯， 身份证的号，您的姓名、联系电话、收卡地址。收到卡之后呢，您要交20块钱。那么这20块钱呢，不是说就交了，他那卡里本身有20块钱的话费。 哎，对， 说然后呢您得到那个移动营业厅去 激活 就可以用了。 嗯， 说这个卡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老年朋友嘛，他用量不是那么大，18块钱一个月，说基本上都够了啊。说另外呢还可以和老年卡的用户免费随便打5000分钟的电话。 哦， 那是另外一个服务， 就是老年卡和老年卡之间的这种， 哎， 这个通话啊。 对，他说还可以用自己原来的号啊， 嗯， 说这个一个身份证只能办一张卡。 对， 而且需要北京户籍。 对，而且只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 你还得有自个儿的那个老年卡，得先有这个老年卡才行啊。 好的。 哎，我们这位听众真的是写的特别特别清楚 啊， 非常清楚啊。 嗯，好，这个咱们说完了再说说眼镜的事儿吧。 嗯， 那个刚才那位朋友说怎么着眼镜腿啊合上的时候一边高一边低啊，老是觉得右边的他怎么着他都高。这个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个眼镜腿要是老是有一腿高啊，那可能是你摘眼镜的方式不对啊，你别老单手摘它啊，你是不是老直接拿右手就老摘右边，老摘这一个腿，所以它就显得高了。你摘眼镜的时候双手摘，不要单手摘，这是那个眼镜店里头配眼镜的师傅教他的。 嗯， 啊，这是科学的啊，摘眼镜的时候我们双手摘。哎，你是一个手摘还是俩手摘？ 我忘了，好像单手摘的多。 对，就是一顺手就摘下来了，所以会造成那种情况。另外也有人安慰这位朋友说，哎，没事儿，眼镜腿啊那个情况不会影响视力的，不会影响你那个戴眼镜的效果的。 嗯， 我这眼镜腿也这样啊，没事儿，你用吧。 好，就如果您觉得别扭的话呢，您可以到您买眼镜的这地方，他给您去调一下，而且也不收费啊。 嗯嗯， 因为是刚买不久的这个眼镜嘛。 哎，而且下回您注意那个摘眼镜的方式，它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 好，刚才我们说了那个清河毛纺城的展会的时间了啊，还有听众问说那个具体地址在哪儿啊？说要是坐车的话，坐公交的话，怎么到那个地方啊？ 到清河毛纺城怎么坐公交车？ 对， 啊， 因为那个图片上有它的公共汽车的那个地址啊，等一会儿我给您找一下。 嗯， 您别着急啊。 就是因为什么呀，您从哪个方位去呀，啊，它都不一样。 嗯， 所以你得就是根据自己吧。你比如说我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就拿那个导航那个就是什么地图啊什么的，我就查。您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是 建国门附近吧。 哎，建国门外大街啊，这个我要去清河毛纺城，那我就把这个清河毛纺城的这个地方啊，坏了，我怎么输成买房城了？哎，这个 有钱就任性呗。 一输进去啊，这个毛纺城一输进去，它这个路线就出来了。一搜啊，这个就是它就会显示了，你是坐公交去，哎，这个它就告诉你坐多少路这个公交车或者地铁。 嗯， 你比如说它这提示，我可以坐1号线。转5号线，再坐328路公交车啊！ 行， 328路公交车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倒车呀？ 你歇歇吧啊！来， 在和平西桥啊倒车， 我来看看这个 清河小营西桥西。对， 我看看这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上啊， 嗯， 是怎么写的啊？乘 车 路线有乘车路线呢，有好多路呢。 哎， 328-333-392-476-518-577-618-632。在小营环岛西 这站下车 200米路南， 哎，说就是毛纺城的市场了啊。当然就是问路的朋友您得说您在哪儿，因为您那个地方可以就近坐什么车是最方便的。 328就是刚才说在和平西桥那个站去坐去，另外其他的车就是也有相应的一些倒车的这个站点啊，比如345就在德胜门外， 挺多车都在那儿的啊。 没错。 好，我们再来清除一下我们这个电瓶撑上的黑豆啊。这位说呀，您呢可以加点洗洁精，然后再兑点碱面跟水和的一块堆儿，把这个电瓶撑啊得泡上半天，然后呢钢丝球就算了啊，用那个瓤子，丝瓜瓤子或者百洁布什么的，也不能太使劲啊，轻轻蹭蹭可能会掉。他说不能只用洗洁精啊，他说我的经验呢是得加一点碱面才能干净啊，你可以试试。这位听众也说清洗电饼铛啊得趁着使用完赶紧清洗，不能让那个油污啊囤积在上面。说如果呢污垢比较厚的话呢，您呢得这么干，就是往那个电饼铛里啊加一点点热水，然后倒一点碱面，你看都提到了碱面，然后呢用这个擦碗的布打圈，先把那个油给它蘸出来，说反复清洗几次，一般不是特别厚重的油污应该都能够清洗干净。 对， 好吧，关键是看您那个黑垢有多厚，如果说都真是贴在那个锅壁上了啊，恐怕不是说我们拿什么东西能给它弄下来了，估计得咔嚓下来，但是咔嚓下来之后呢那锅基本也就废了。 没错。 这位听众呢挺着急的啊，他是想帮农民兄弟出租一块地，但是很抱歉啊，我们节目有规定，就是您求租我们可以帮播出，您要出租，因为他有这个经营的是吧，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很抱歉不能帮您念这个出租的信息，但是您打算租块地自个儿种这是可以的啊，您可以转告一下您的那些朋友们，很抱歉啊。这位听众呢也问到了一个问题，他是经常啊用微波炉来加热生的红薯或者是红萝卜吃，他说这样好像听说营养会流失，说这说法有道理吗？您听谁说的？ 没太注意啊。 没这么回事啊，那个您该吃吃该喝喝啊，就即便是有一些烹饪方法会导致有些蔬菜或者是什么样的食物营养损失一部分，但是呢没有那么严重，是吧？您可以多吃， 哎， 你把它找不回来呀。 理论上来讲，我们加工的过程啊，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 损失。 但是胡萝卜我觉得好像比较特殊。人说胡萝卜弄熟了吃比生着吃营养价值高，就更容易消化吸收。 对，主要是胡萝卜素嘛， 对， 包括这个番茄红素啊， 对， 吃的东西我们不要太跟它较劲，这个差不了太多啊。 哎，红薯好像没有，也没研究过啊。 这位听众呢没有留电话啊，就是问了一下，他说我们家有一热水器啊，是德国一个还挺大的一个牌子的啊，说去年9月份呢买的时候说放一点儿就出热水，一个人都能洗完，说再去洗的话呢就出凉水了，说放半桶水还是凉的，说有问题吗？哪位知道啊？ 您这 请说一下。 您这是电热水器吧？ 应该是。 哎，如果是电热水器的话，看它那个容量大小，你比如说一个60升的电热水器，假如说你两个人洗澡，一个人洗完了，另一个人马上接着去洗的话，他还没来得及把那个水加到那个温度够高，所以就会出现水温低的情况，所以建议呢两个人洗澡的时间错开一点。 另外呢就是如果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放很半天才能出热水，跟以前那个时间相差很多，有可能是这个管道里面的垢比较多了，因为我们家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使得好好的，突然就觉得怎么现在这个水就是放的得放出很多才会热，然后有时候还忽凉忽热。 你看 后来给清理一下管道， 对， 问题就不大了。 他这是去年9月份买的，应该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是 这个 两三年哈、 哎， 差不多会有这样的问题，也跟水质有关系、啊。 没错，如果第一个人洗它正常没有问题的话，那您就稍微等一段时间，因为它这个电热水器啊，它有一个加温的过程，它不像咱们那个燃气的热水器，这个一开开以后，这个燃气一打着了以后，它不源源不断的这个热水就直接就过来了，它是工作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好吧， 嗯， 来，我们再来看大家求购的一些信息啊，今天求购的东西也不少。 看看大家想要买什么呢？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菲利普斯通的自行车，啊，这个普利斯通的自行车，我还没有飞啊，求购普利斯通自行车。电话是1369-320-7485 1369-320-7485。 嗯，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求购一些教材，要的是首师大考研的复习资料。 哦， 他要这个文学专业的。 嗯， 另外呢英语政治的也可以啊，他说最好是首师大考研成功的学生留下来的复习资料。 好吧， 那应该就是近两年的吧。 哎， 应该近一些最好哈。 考研成功的复习资料，成功不成功用的复习资料都是一样的。 电话是1560-065-9201 1560-065-9201。其实除了分享这个资料之外，就是有一些经验 心得， 哎、 啊， 也是可以分享 笔记 分享的 啊。这些东西其实它更有价值啊。说到这个考首师大啊。这个多说一句，刚才那位说小孩要考教师证的朋友啊、 嗯、 他补充了一条，他说他们家小孩现在学的那个就是续本科的这个自考啊，那是自考吧，他的那个专业是首师大的，但还是非教育专业，他就可能什么经济管理啊什么这一类的，那您还是属于非师范教育专业的这种学历。那如果想要考教师证的话呢，这个咱们有一些规定啊，是这样的，你必须要补修教育类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像教育学概论啊、心理学概论、教育方法概论等等吧，这些考试的这个内容要考上，要把它修完了以后呢，有一个考试合格的证书，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国家普通话测试的二级乙等以上的这个证书，这样才有资格去考教师证。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 嗯， 这位听众呢，他呢想求购的是瞄准镜。 瞄准镜。 对，十字的瞄准镜。 啊、哦。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就是。 反正我知道那个打靶里面有那个瞄准镜。 哎，如果这是那个枪上面用的啊，如果你是就是觉得是那种玩具的，还是那种真正的那个军事用品，这个东西不好说。 军事用品我们这儿可没有了。 不，其实像望远镜 啊，这个像它这个也应该属于望远镜的一类。 嗯， 但应该是有卖的，反正您拿着玩也行啊。 嗯、 但是。你要一个什么样精度的啊十字瞄准镜，这说的太笼统了。 嗯， 它有很多的规格啊，你看，而且他说旧一点没关系，清楚就行，就是肯定是拿着玩的 啊。行吧、 嗯、看看星星什么的。 电话是15932192649。 嗯， 15932192649。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一个中号的双肩背的，应该是个包啊。这位朋友姓刘，他的电话是15321606265 15321606265。 嗯，这位听众呢想给婆婆啊求购一个家用的制氧机，他说最好呢、 哦、 是带雾化的那种、 嗯、 最好呢是新款的，价格呢咱们可以面议啊，谁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121573337 13121573337。我们再看几条反馈的信息， 先说还有一个求购的啊，这位朋友要求购个微波炉，他说谁家有闲置不用的，我想求购一台，最好八九成新，十分感谢，电话是13520993093 13520993093。 这位听众说，上周五啊帮帮团播出的免费送的三样物品呢我都已经顺利送出去了、 哎、 谢谢万能的且高速的帮帮团和团友们。这位听众说，感谢帮帮团，我上次登的这个电压力锅定时器有毛病啊，说两位 师傅、严师傅和田师傅都给我打电话来给我出主意了，还给我想办法，告诉我一些维修地点。谢谢两位师傅啊，你们辛苦了。这位听众说，前两天呢发了一条向听众们求关于90岁老父亲是不是该手术的信息。他说很快呢就有听众给我来电话，特别是一位姓秦的大姐说，告诉我一个什么治疗方法，说我准备呢这两天来试试啊。通过电波向这位大姐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表示感谢，也谢谢我们这个热心且温暖的平台。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它敲在我心坎。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山我有，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山我有，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帮友在我们的线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很多问题呢差不多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就已经解决了。我们最后再来看几条转让的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惠而浦的全自动波轮式洗衣机，说还有八成新，需要转让的价格呢是700，在青年路请自取，电话微信同号13552602846，13552602846。 好，刚才有一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箱子的啊，这个旅行箱的，正好有朋友要转让， 转让一个进口品牌的旅行箱，啊，这个八九成新，原价400，现价100，电话是13611024104，13611024104。 这个听众啊说，本来是新房子自己开荒打扫啊，所以当时呢就买了一个海尔的吸尘器，但是用了一回。 哎， 说这个吸尘器啊，我看有的那个洗车店就使这个挺好的。 嗯， 现在呢打算200块钱出手，它呢可以帮您送到新国展的地铁站，那就是北偏北边吧，新国展。 新国展啊， 新国展了， 这个，老远了啊。 对，电话是13366121723，13366121723。 嗯，看看啊，还有朋友要转让的东西。 这位呢想转让的是闲置的八成新的一辆女士的20自行车，可以折叠，价格呢是60到70块钱，在三元桥，电话是13269676302，13269676302。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这个东西吧，它是个应该是个艺术品，他说是转让一个红木的工艺品落地大瓶，是瓶子的瓶啊。嗯，高呢1米左右，直径有30厘米啊，价格面议。这位张先生呢留了一个电话，是13521829564，13521829564。 好，最后一条信息呢是我们的热心帮友送的啊，送的是新科 VCD 九成新，型号呢是 VCD28C。说就玩了两回吧，同时呢还送一些经典的老歌啊、影视光盘什么的，说有200首呢。 嗯， 在魏公村附近，电话是18513038978，这是免费送的啊。 哎， 18513038978。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瑞麟开春特别版节目。如果您是关注健康的，如果您是关爱家人的朋友，那本档活动请一定要关注了。 是的，瑞麟震撼来袭，首次降低门槛，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当中享受3.4折直购，只要89元一盒，订购4盒就送一枚999足金打造的寓意财富、健康、平安之门的纪念金钥匙。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啊，订购羊奶粉就送金钥匙，这是要放大招啊。 是的，都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我们的健康可比金钥匙更珍贵。 嗯， 今天订购4盒羊奶粉就免费送您一枚健康金钥匙，但是每档活动啊只有20个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的。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们看到手机尾号0722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啊，上次你们瑞麟专卖店开业的时候，我就免费领了一盒羊奶粉。 嗯， 口感不错，不甜不膻，还有一层奶皮呢，那价格也不贵，又有赠品送，还能直接送奶到家。 是， 老伴儿说啊，这以后喝啊就喝瑞麟羊奶粉了。还有3451的朋友订购了5套， 嗯， 说家里好多东西都是买羊奶粉送的。 哦， 什么青花瓷套碗啊、手拉车呀、紫砂杯呀、驼毛杯呀等等，都是不花钱送的。反正这羊奶啊天天都得喝，但是这金钥匙呢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您呀一定是老会员朋友了。 是的， 没错，这金钥匙确实是第一次赠送的。 嗯， 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这是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制造的，手柄上是由4个爱心，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组成，每套都有红色精装礼盒拎带，还配有挂件红绳，送人自用，都好看。但因为是限量发行的，所以本档活动只有20个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 嗯， 还有手机尾号8003的李大爷说呢，这家里还有2盒羊奶粉呢。听说今天送999金钥匙，那就再订2套，也不过才4500块钱。 是， 这金钥匙啊，就给儿子媳妇车上用。 知道我们说的再好啊，也得您亲自来体验一下才知道。 嗯， 那最后一分钟时间，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000多块钱的四盒瑞麟羊奶粉，加上一枚999金钥匙，那一共现在才花到356元。想想看，300多块钱啊，您在市面上顶多也是只能买到一克黄金。但是今天呢，356元喝上2个月的羊奶粉，还能再多得一枚健康金钥匙。那最后3个名额，加油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